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今天在路上有一位师父递给我一个条子，大概是这个有几句话嘛，要问一问。上次我们讲过，在经期当中，对于本经所讲过的，如果有不太了解的，可以问。那当然呢，你这个问呢，也不能问得太深了啊。问得太深了，我就回答不了。以后写这个条子问话，也有个规矩。看来你们这个问话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都是不敢出头露面的，都是要经过。中间要经过几个人的手才能到我这个地方来，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如果没有意思的话，那就说明了你这个问话没得勇气。这个问话，答话固然要能答。这问话也要能问呐，今后问话，你们进到讲堂，如果有什么条子，直接经过本人递到我这个讲座上来，像这么问话，偷偷摸摸问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这个服饰门中。什么事情都有规矩，他这个问什么呢？就是《法华经》，唱复本怀，如来即唱。说是他唱的是什么本怀呢？这是一个。另外。他是问《法华经》的归处是什么地方，最后问如何受持《法华经》。我现在根据你这个问的呢，料作解释。本来这个几句问话呢，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都讲过的。讲了又讲了，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你这个问话的几个字儿了，要跟你先说清楚。一个如来的即唱，唱嘛就是我们这个唱念的唱啊，唱诵利人天这个唱。另外，《法华经》唱复本怀那个唱呢？那是舒畅的畅，这个两个字有的地方可以通用，但是它字呢是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有两个字的解释不同。我们先就这个畅福本怀，这个叫个舒畅。什么叫做舒畅？我心里想有一件事儿，不能够解决，闷在肚子里想，这个闷的难过啊，难过就是不舒畅，这个事儿呢，我要能够说出来，我心里就舒畅了。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称等正觉以来， 所谓的合适，那为什么来的？就是想说这一部《法华经》，那么你就说吧。啊，不行，啊，不能说，不能说就憋在肚子里下，憋在肚子里下，他就心就不畅。这个一憋憋了多少年呢？啊，憋了，如果说说法49年呢，可能是憋了48年。他不得心畅，一直到法华会上开劝贤士开记贤本把佛成佛以来所想要说的毫无保留的全部说出来，这个叫做畅。这个畅不仅就不止畅啊，佛的心怀是舒畅的，但是呢，因为佛的心怀舒畅，所以众生得无量利益。啊，你看看开记贤本、开劝贤士，那有多少人成道啊？那个开记贤本就是说了一个福寿长远，那个增道损生的法身大事，无量无边。啊，你看看佛畅快不畅快呢？佛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的，啊，把《法华经》说出来，救度了那么多的众生，这个叫畅，舒畅了，舒畅了，这个事儿就，要办的事儿办了了，就像我们想到任何地方去办一件事儿，这个办了了，我心里想就舒畅了。啊，不然的话老有一个包袱背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畅复本怀。那你说是他问呢，畅的什么本怀？讲了法华经也零零碎碎的讲了一个月下来了，还不晓得畅的什么本怀。如来唯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误入福智之见故出现于世，那就是佛的本怀。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唱这个本怀呢？就是到了法华会上。你看看这个一路接引下来啊，从阿含到方等，从方等到般若，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就是本怀啊。至于说如来的极畅，说是这部《法华经》是如来的极畅啊，什么叫极畅呢？畅，不是说我们这个唱戏也叫个畅。唱歌也叫个唱，那我们这个佛教里像唱诵利人天也叫做唱，唱这是一个代名词儿啊。那么佛说法也是唱哦，佛说一切大乘小法、大乘法、小乘法都叫做唱。上面我们讲过的，如来久远劫来成等正觉，中间数数唱声，数数唱变，啊，这叫个唱，啊，又叫做示现，啊，又用语言来讲，说阿含经不是极唱，说方等经四教并谈也不是极唱。说般若经以般若离水淘汰三乘人，那都是带方便的，都不叫做极唱。只有到了法华会上开劝显实开记显本，一切众生皆称佛道啊，这达到了极点了啊，没有再比这个再超过的了，这叫个极唱。就像那个极乐世界一样， 极乐世界那是最落的，没有再比那个再落这个极乐啊，这叫做如来的极唱。极唱就是指法华经这一部经啊，法华经是诸经之王，那个经中入文以后，你们自己也要，既然想听经想研究这个法华经，都要多多留意啊。这是说这个唱父本怀如来的极唱啊，应该可以懂得了。至于说法华经的归处是什么地方，这个问呢，在你问的这个人说是法华经的归处是什么地方，这个法华经你还是要这个文字，这个法华经这一部经归处在什么地方啊，你说归处在什么地方，这个问呢就会问的不是那么恰当啊。就是法华经，依法华经如果说是修道，我将来的归宿是什么地方，应该是这样的问，不然你问这法华经，法华经归宿是什么地方啊，各有各的归处。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讲堂里像有这么多的法华经的你说这归宿在什么地方啊，不是指这个几部，这个几部经啊，这么几字文字啊。修习法华经啊，修持法华三昧，将来你的归宿在什么地方，这个也应该知道了。我们上来在寂门啊，有寂门有十庙，本门也有十庙。寂门十庙就是净庙、智庙、行庙、位庙、三法庙啊。这个依照法华经修法华三昧啊，那变一句话说呢，就是修一心三观啊。修观先要立净，不然你观什么呢一智照净，一净法治那叫做行啊。净也妙，智也妙，那么净智互助，那你这个行呢也是妙的啊。行即妙，那你所证的这果位也必定是妙的。所以第四讲到这个位妙，我证到这个果位了，我住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二乘人声闻缘觉乃至于全乘菩萨，他也有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的菩萨，他这个果位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昨天也讲的如果说果位我证到了，我现在证到出国了，但是我这个身体还在，这叫做有余，那个证到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但是我这个身体还在，那叫做有余涅槃身体不在了，人嘛总要死的释迦牟尼佛那个就是过了八十年他也要死的身体也不在了，我这个证的果呢，他就证的无生法明智则无知灰身则无身，那个所住的地方呢叫做无余涅槃，他有他的住处啊。那么经法华经住在什么地方净智行位都妙，正果果位住在什么地方呢？他第五讲到这个三鬼庙 啊，这个三鬼，所谓之真性鬼、资成鬼、观照鬼，有这个三鬼。这个三鬼就是三德，真性鬼是法身德，资成鬼是邪脱德，观照鬼那就是般若德。三德涅槃，那就是修《法华经》、《法华三昧》的这个住处啊。那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这个地方，住在三德密藏大般涅槃当中，不住而住，住在三德密藏当中啊。这是《法华经》的归处是什么地方？这个经中都有的我们只能够依着这个经作答下边呢讲这个如何受持《法华经》，《法华经》如此殊胜，这个自汉至唐。总力穷界四千余州，受持圣者无处此经。那么过去受持《法华经》多得很我看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法华经》的正文后头呢，都有一个持愿偈这个持《法华经》的功德利益受持《法华经》，在《法华经》在这个《法华经》本经下边的那个法师功德品，有五种法师受持、读诵、写说、书写什么叫做受呢？受者是领纳为意。持者就是持法不施，领了有人送我东西，是不是要接受啊？接受就是领，就是你送我东西，我领了，就是你说的话我领教了，这不叫做领吗？你领教你就接受了嘛，这叫受。灵了，那么这个《法华经》，我们何时读诵，何时听讲，何时自己研习？对于《法华经》全经的经文，这个文字般若所显的道理，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受，这叫做受。受还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持，持者是布施，不是说我听到就有，不听就没有了。一不听就没有了，那怎么叫持呢？持者布施这一个法门，领纳在心，持而布施，布施就不忘施喽，这个受持，作为这个修持初发性的，初发性的，读诵也是一种受持的一个法，读呢就是对着本子念，诵要背诵，写说，为人讲解。那叫个写说书写那个过去人写经的人多得很还有次学写经的过去我们扬州有一位老和尚次学写一部《大般若经》，这个次学写经现在恐怕不晓得有没有了过去搞门寺也有的，我也次过学的，这个次学写经呢。要不然呢，就刺这个手指头的血， 要不呢就刺这个舌头穴。那么过去我们这个有一位法师写楞严经，我们帮他刺穴啊，那也发心呐。你说这疼吗？你这你成心成了就是不疼的，你心不成它就疼。刺穴用什么刺呢？那过去没有什么刀子，也没得什么现在这个刀片，没有，就是那个剃头刀子，这个手指头啊，把那个一割割下来，把这个血呢滴到这个杯子里去，刺舌头的血也是这个样子，那你不能刺舌头血，你这个刀子拿的时候留这么一个尖儿，你不能那么大一刀片，一下把舌头刮下来，弄两个舌头也不行啊，就只能往那划那么深，那个舌就血就淌下来，刺血写经，这都是菩萨法。息骨为笔呀，刺穴啊，血经啊，都是菩萨法啊。这就是说受持度诵邪说书写啊，都是受持法华经的这个方式方法就这个我们就简要的介绍在这个地方啊。下面我们介绍这个经文，这个五事贯经后贯经手，这叫做正信序。有主有判，主就是如是我闻，亦是扶助王舍城其舍以山中。判呢这个就是有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这个判举其大数。下边呢就是还有列他这个名字，大比丘众那个大嘛，那当然是跟小就不一样，不是小比丘，是大比丘。他这个比丘，我们现在也是比丘啊，那么受了比丘戒都自己认为我是比丘。我们这个比丘看到年轻人呢，年纪大的看到年轻人呢，他也说我是大比丘，甚至于我是老比丘，你是小比丘，对不对啊？他这个地方讲这个大比丘呢，大字虽然都一样，你也能喊大，我也能喊大他这个大字就不一样都是阿罗汉但是我们这个大，我们能成阿罗汉吗？我们还是凡夫凡夫比丘。讲到一个大字，它不能单单就是个大，大字具法上边我们已经说过了，大都圣。比如说广门寺，人家到了广门寺都是广门寺。我有一次遇到一个从外边来到广门寺来参观的，进入广门寺跑了半天呢，他碰到我了，他说我请问老师傅，你这广门寺在什么地方进入广门寺跑了半天，他还问我的广门寺在什么地方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广门寺一个是大的，一个是破的，一个破的人家看进入广门寺这不像个庙样子，一直到现在你要是一进山门呢，人家看着这个不像个庙样子，这是什么庙所以人家给广门寺戴了三顶帽子，就是个穷破大，又穷又破又大这个三顶帽子呢，我们一直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遮这个三顶帽子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这个大比丘你广门寺大呀他也有他的大的内容，不是单纯一个大，大是具法的大多胜这是讲这个大字那是这个 这个这要本纪，要关心，要四教，要姻缘，都解释这个大字。这个比丘呢，上次我们聊聊也说过的，比丘有三种意义，就是一个是不魔，第二是破乐，第三是启示。摩洛，摩洛那是喊药啊，魔药生死，此人出家，复化于人，距离三界，乖于魔力，魔用力智，反被无复，但丑剧而已。这个魔啊，是这个呢，这个就是讲什么魔呢？这是讲这个天魔，就是漏佑天。昙化自在天，那个天王呢，就是魔王婆行者做天主的，漏佑的天天主。你要想离开三界，他不高兴啊，这是他的统治范围。你都把人都渡走了，我这个人我还做什么王呢？有王他有民呐，要有国土，要有人民，你才能称王。领土而现政府，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称王啊？这个魔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魔也去扰了，越是道高，这个魔呢，魔障越高，等于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虽然是会磨人呐，但有的时候呢，他也被人磨，这叫魔用力智，反被无复。说这么个因缘那就是佛去世以后这100年的时间，这是无义王时代。那有一位尊者呢，叫个优婆居多。这优婆居多那是被这个无义王拜师傅的道力广大，度无量众生，所以人家把他称作无相佛。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了，他虽然没有32相，但是他的相貌极好他的功德呢跟佛齐等的。佛住世你看住了多少人呢，优婆居多住世住的人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魔啊对这个优婆居多说法度人呐，他心里想，总感觉都不自在，这个优婆居多经常建立法会，为众生说法。过去时代的正法时代，佛说法，他都有很多的人得利益、得度、正果。优婆居多尊者也是这个样子凡是法会都得利益那个利益不是我们现在听听听听就罢了，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优婆居多尊者经常建立大法会，这个魔呢不高兴，魔呢他就在这个法会周围呢做种种游戏。你那儿不是讲经吗？我就在你讲堂外边搭个戏台唱戏，那个人民嘛就是这样的说这个，那个听经没得味道， 听戏有味道，都不去听经了，都去听戏去了，都去听戏去了。这个优辟多尊者，他说我这个讲经过去都有很多人来这个法会的听经，他说这个怎么没得人呢？人都跑光了。优婆塞多尊者有神通，他入定一观察，哦，他是这个魔王婆旬做的怪，把这么多的人都引得跑了，都去看戏去了。他说你这个瓦东西这个瓦东西啊，他说是这个魔啊，他专门是破坏正法的。你要搞门歪门邪道呢，他高兴，他高兴还帮你的忙，你要是搞正法，他不高兴，他就扯你的台。那个优婆塞多尊者就去心里想啊，他说魔这么坏，世尊在世的时候在菩提树要成佛了，他也来模拟文殿武殿弄好多的美女来扰乱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大慈大悲，不睬他，不睬他也不责备他。那个魔你看多大力的话说我用这么多的软硬兼施磨不到你，好，你这个本事大我磨不到你，他说我将来在末法当中做你的弟子穿你的衣服坏你的道。释迦牟尼佛感觉到伤心了所以这个佛法不是天魔外道所能够破坏的，自是狮子虫，自是狮子肉外道是能够破坏佛法不能破坏的，都是自己破坏自己就知道我们要注意呢。那个经中说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节，邪事说法如恒河沙，这个也值得大家人人都要注意。他说魔佛是就是这个提婆优婆塞多尊者想他说佛他说你在世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制服他呢你完全可有这个能力制服这个魔王婆群，叫他不许他作怪，要他护持正法。那个优婆塞多尊者呢就是坐意入观请示佛什么意思。后来呢佛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任务呢交吧优婆塞多尊者，你来带我办把这个魔王婆旬呢要降服降服他。那个魔王婆旬呢当这个优婆塞多尊者打坐入定的时候，他就戏弄这个优婆塞多尊者，他弄一个大花环给这个优婆塞多呢，你这打坐吗？装模作样的打坐呢？他说你装模作样的，我给那个大花环戴上。这个大花环在我们中国呢不大兴你到国外，你像到印度去的这些地方呢那要是你是一直做客，他给你客客气气的弄个大花环给你挂起来，就是把那些花呀香花呀像个大念佛珠就穿起来给你挂起来。那个优婆塞多尊者入定，可这大花环给优婆塞多这个罗摩王婆旬给他带起来等他出定以后一看晓得了，这是魔来扰乱我的，破坏正法的。为什么道理呢？他这个比丘是不应该住花环的不应该住花环的，有这个戒律沙弥十律上就有了晓得魔王破坏正法的那么你这一个比丘带了花环，人家看到你这个比丘不规矩了不是个好和尚 实际上是佛的意思，要我来制服制服他，可以的。那个优婆塞多尊者，他就把这个死狗、死蛇、死狮有50啊，他变呢就变成一个大花环，变成个大花环，就感应呢叫这个魔的到来，魔嘛一感应他来了啊。那个优婆塞多尊很客气啊，他说魔仙我们好朋友啊，你跟我蛮恭敬我的，这个大花环了。他说我们是礼尚往来呀。他说："我也给你制作了个大花环，啊，给你戴上去。"这个魔王婆学一听，这蛮欢喜的，他就把个头伸在那伸下来嘛，就像那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一样啊，挂了个大奖章挂起来啊。这一挂起来以后，没挂的时候看是个大花环，挂上去以后不好嘞。死狗死蛇，哎呀，臭又臭，那还有蛆呀，有虫在那爬，还重的不得了，这个心里下就马上这个心里下就说，哎呀，他说这优婆塞多尊者，他说你为什么是这样对待我呢？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呀？我礼尚往来嘛。他说："我这个比丘不应当挂花环，你为什么给我挂个花环呢？挂上去了，那个魔还有神通他怎么拔都拔不下来，那就是像生了根儿一样拔不上来，这还着了急了，这个多难过啊！一个自己不好过，另外呢，人家看着也不好看，我这个。"我毕竟还是个王他就跑到这个天上，请天人帮忙，请人帮忙，跑到忉利天、夜摩天、斗帅天、化洛天，请诸天帮忙。诸天说："这个是圣人做的事情，我们这个天人，我们不能帮不了这忙的，都帮不了这忙啊！"后来就跑到大梵天王那儿去。大梵天王也是世界主，他认为这个大梵天王力量大，请他们去帮忙。那他大梵天王说："我也不行，这是实力弟子之所为。我们毕竟是凡夫啊，不但是凡夫，我们对于大阿罗汉，那我们是弟子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后来那个大梵天王就跟这个魔王婆心说了，说不说你呀，我看你也蛮可怜的蛮可怜的，你怎么办呢？他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就是结令还须系铃人，你要想把这个花环摘掉，你还要找那个哪个给你戴上去的，你还去找他。这个魔王婆心后来没有办法呀，你要想是他晓得是优婆塞多尊者给他带上去的，你要请人家给你拿下来，那你就要跟人客客气气的。正好他回来以后呢，他向这个优婆塞多尊者呢，客客气气的恭敬礼拜就是这个恭敬礼拜，请这个优婆塞多尊者给他拿掉。优婆塞多尊者说："我给你拿掉可以啊。"他说："你。"一向来是不做好事情的，他说我今天呢，一个是要降服你这个魔心，另外叫你生点善心，这个魔王婆心一向来就是磨人的，这下子呢被人家磨下来了，对这个反被无父被人磨下来了，磨下来以后，他说我可以给你留下来呀。他在这个地方生点善心呢，什么善心呢？这个心里就柔软了，要求人家喽，求优婆塞多给他摘下来哟。他说我今后呢，我再不磨人喽，我要诸恶莫作，要众善奉行喽。从这个地方生了善心的， 魔王生善心是不容易的，他生来就是那么魔王了。经过这个以后，啊，优婆居多尊者，他是伏灭度以后100多年的，虽然有那么大的道力住了无量人，他毕竟呢没有看过佛，没有见过佛，他一直想见佛。你看看这个魔王，虽然是魔王，啊，他那个寿命长啊，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他都见过的，他都磨过磨，哎，他都磨过世尊吗？这个优婆居多怎么想见佛？他说我，你现在既然是皈依三宝了，发了善心了，哎，我想见见佛，你见过佛的，你能不能够现这个佛像给我看看？魔王能现佛像，啊，你们这就注意啊，魔王能现佛像。啊，能现佛像，啊，他见过佛的，那魔王神通广大呀，你不要看魔王啊，那么是要记中讲，要本中讲的，那个都是菩萨应现的啊，都是法身大士应现的，魔王婆心说可以的。他说我要给你献佛像也可以的，他说你不能礼拜啊，我这个现在这个佛像是不能礼拜的，真佛像是不怕礼拜的，我给你现在这个佛像一礼拜这个佛像就马上就没有了啊，因为他是等于说是变现所为的，说可以啊。这魔王一作揖，从这个远处，从这个林中，那个释迦牟尼佛放光哦，龙天八部诸大弟子围绕啊，就走得来了，啊，跟佛在世的时候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哦，这个优婆居多尊者，过去呢都是在耳闻当中，佛嘛三十二相呀，种种功德，还有诸大弟子。这孩子真看到了，看到以后他这个心中呢生无量欢喜，生无量欢喜就赞佛啊，赞佛以后呢他还要礼佛啊，这一赞佛一礼佛呢就麻烦了，这个相就没有了。他这个有这几句话呀，我给他记下来啊，看到佛了，看到佛生无量欢喜，啊，生无量欢喜，他这开口就赞叹，就是快哉清净业，能成是妙果，非自在天生，亦非五阴作，面如紫金舍，目净若清莲，端正超日月。奇妙胜华林，沾染若大海，不动欲须弥，南部优狮子，故事通牛王，无量百千劫，静修生口意，以是故护得如此殊胜身，冤见尚欢喜，况我不心清啊，冤见呢，比如我是个冤家，这个冤家见到冤家都是不高兴的啊，释迦牟尼佛那个佛性啊，就是冤家看的都高兴，你看这个佛像感动人呐， 啊冤见生欢喜，我哪都不高兴的哦，爬起来就磕头，一磕头不好了，没有了啊，这叫做这个提婆大不是的魔王婆旬，他能够变现佛像，这个佛像呢是变的，魔王间变的，所以我们有的人呢就是用功当中见光见华见种种睡相都不能执着啊，都不能执着，这就是优婆 居多尊者降伏魔王婆群。这个大比丘啊，我们上来所介绍的大比丘中啊，从这个不魔令魔生恐怖啊，这叫不魔破讷，深口七讷，小乘教嘛，现比丘相嘛，深山深沙道银啊，口四妄言其语，讷口两舌，这个七讷，破这个讷，他不破意讷啊。顾梦破，出家人必破身口七讷，故言破破啊。上来嘛说是这个三种如法养命啊。昨天大家也说过这个地方了，说过了。底下呢，出受戒修定修慧，已有破讷不魔起誓三义。初发心受戒啊，作为比丘，那要受比丘戒啊。初发心既然受了戒以后，就修行修定修慧。一旦你发心修定修慧，用功办道，它这个理相呢，自然就含有破讷。你说我们这个禅堂里像，如果说禅念佛日水，三百一种止哈经来了，那口也不开了，啊，这口讷没有了，啊，禅念佛是水，这个四口的四业妄业都没有了，身体也不动了，啊，身也不造业了，坐在禅堂里，你坐在那儿能杀人吗？啊，你坐在那里就会投道啊，除非你有神通啊，你就出去跑去说等等啊，就是这个就是初发心，这个修道的人都有破讷不魔啊。因为我们这个禅堂里像啊，禅念佛日水啊，那个魔王一害怕呢，一害怕，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刚要成正脚的时候，那个魔王的宫殿都摇动起来啊，那还得了啊，这是呢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千二百人聚这个大比丘具足三义啊，这个三义啊，这上来所说的呢，这是三藏义，立愿求真明启示，破障理之后明破讷，修此行不似魔，是通教义。若立三地求理明启示，处通别后明破讷，不八魔十魔，这个八魔十魔啊，这个魔多了，还有八魔十魔，一般我们讲嘛，四种魔：五阴魔、烦恼魔、天魔、死魔，这个四种魔。这个五阴就是我们所背的这么一个一百多斤舍受想行识，这个五阴，这个五阴称为阴，就是盖覆我们的真性的，盖覆真性，这叫做魔啊，盖覆真性，烦恼魔呢，你看我们有烦恼没得烦恼啊，你们各位有没有烦恼我不太了解，反正我的烦恼是蛮多的啊，我一天到晚就是烦恼啊，这个烦恼魔啊也磨得我也不太平， 这个烦恼不人人都有要是按教中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这个都是烦恼还有死魔这不死怎么叫魔呢死也是魔人生苦短人家寿命几十年呢我这个地方刚刚用功差不多了不好的寿命到了就死了你像这一个生一个死也耽误多少年呢你还经过中阴身你这还要投胎养出来以后从小到大你起码还有一二十年这耽误时间呢如果我们修道的人就一直活下去慢慢修慢慢修这个呢还我看还是不错的说这个死也是魔除了这个意义以外这个死也是蛮痛苦的死也是蛮痛苦的也是个魔除了这个以外呢就第四就是天魔天魔就是天子魔就指的是魔王婆巡天魔五阴魔烦恼魔这个死魔都是自己所造的因所感受的这个果唯有这个天魔呢是外来的是外来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坐在那儿要成道了魔王婆行从天上下来的那从外来的那我们用功的人也有外来的魔也有外来的如果你自己心不正容易招外魔那个也不一定是魔王婆心的魔王婆心他架子还蛮大的你这个小道行呢他不要自己来他不要御驾亲征他就派那个魔子魔孙就给你就够你受的了这个魔王婆心这个天子魔我们去年讲楞严经有五十种阴魔那五十种阴魔那就是五阴魔要大数名五十种实际上那个魔相呢是多种多样的不晓得多少种这是八魔这个四魔八魔呢就是说除了上来我们所说的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以外那还有个四魔呢那就是常落我境没有这个无常不落这个无我不就常落我境这个四魔还有个十魔十魔就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烦恼五阴天魔这个死魔以外另外还有六种魔那个六种魔是什么呢一个是乐业魔这个人从无量劫来造生死业无论你是造的善业造的乐业你就是造的善业也是个魔造了乐业那更是魔呀造了乐业如是因如是果比如多灾多病你看那是不是魔稍微有点伤风感冒我看你这个用功就有障碍了那就是魔那都是有因有果的为什么有人身体健康你像那个薄俱罗尊者他又是活160岁的从来没有个病有五不死那也是人家前世修得来的多灾多病这就是一个乐业魔还有很多的人有许多这个怪病都是来扰乱你令你这个用功办到有障碍这是乐业魔还有一个心魔这个心魔心就是我们现在人心的心人人都有心这个心魔 如果说你取入正道，那就不是魔；如果是取入邪道，那就是魔。啊，我看这个人的这个心态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嗯，几何造业，那都是这个心。啊，这个心本身，从最初一念不觉以来，那就是着了魔了。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微远长露粗，这不是闹磨得来的吗？一直磨到现在啊。啊，如果没有这个心，磨什么东西呢？啊，若以无此心，一切无所作。心磨。还有呢，这个善根磨。啊，你看我们现在有好多学佛的人，在经中常说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听大乘经典，能够出家，能够受过五戒，能够受过三皈依，说呢，这都是从无量劫来，广种善根来的，我这个善根深厚，听到这个话以后，他心里就美滋滋的，他说我这个有善根，你那个没得善根呢，如果有这种超胜之心，这都是出于魔障，都是障道因缘啊。所以讲到修行，在佛法中讲到修行，这个路呢是非常严格的，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随随便便的就能够修行就能够得到，哪能那么容易啊。要严格要求自己嘛，善根也能成为魔，善根是无量善，我们的善根我们怎么今天能够在佛门当中或者现比丘像哦，现比丘尼像哦，什么优婆塞优婆夷哦，善男信女哦，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呢，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呢，信佛的人有多少啊，这都是善根，善根也是魔，三昧也是魔，人家说我这个坐香，修禅定，修禅定嘛，也有种种的误触，他也会起魔障，起什么魔障啊？于三定于这个禅定当中，他不肯求上进，稍微得一点清闲自在，他就想住在这儿了，就不动了，这就是魔。那什么叫魔啊？你想什么叫魔啊？不是那个魔王下来三头落位的这个魔啊，这就叫做魔。三昧也称为魔，还有一种呢叫善知识魔，这个就人家又不懂了。善知识也成为魔，善知识嘛是善知识那是最大的这个助道因缘，也成为魔。善知识如果令法，那就是魔。令法呀，这个佛法当中呢，佛是不令法的，佛是不令法的。成了佛以后还是速速是生，速速是灭，广利一切众生。无难尊者也没有念法呀，也没有令法，令的就是令系，我自己懂得蛮多的，不肯教人这就是令法。令法只过将来你这个愚痴报得愚痴的果报。所以这个善知识有善知识魔，还有一种魔呢，那就是菩提法智魔。菩提法智魔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十乘观法，最后一乘呢就是离法奈，离法奈是最不容易的这个众生稍微得了一点好处，他就想住在这个地方，就贪有好就贪，贪吃贪穿都是从这么来的，这个贪心。而且佛法呢是讲智慧，智慧就是离的 情呢就是住的，整个的伏法与世间法，什么叫做生死法，什么叫做非生死法呢？就是情与智两个字，一个是要情，情就是感情，一个要智，智就是智慧，感情就是造生死的啊，智慧就是离生死的。所以这么对了，你们这个将来你会看经的时候就看到了，随情随智啊，随情就入生死啊，随智就能了生死啊，这叫做破四魔八魔十魔。这个要哪一教来说呢？是要别教说的啊。这个三教就是四教，三藏教、通教，那是界内的两教，别教跟原教呢是界外两教。它对这破魔的意义呢是由深由浅。啊，刚刚我们说的八魔十魔是别教，到了原教就不一样了。啊，说我们这个学经学教呢，就学这个东西。啊，只有学这个东西呢，这是根本的学处。原教说若即生死求实相，求实相位启示，这个启示大烦恼即菩提名为婆婆，魔界即是佛界，这是原教义。所以为什么法华经要四义消文，因缘要教本具关心，它总有种种意义啊。既生死求实相位，法华经以实相为体，那么这个实相在什么地方求呢？啊，实相到哪儿求啊？啊，既生死就在我们生死的凡夫身上求，啊，我这个维摩经说呢，诸佛解脱于众生的六十二见中求，啊，生死即是涅槃呢，涅槃就是实相，啊，在什么地方求啊？你说佛法在什么地方求啊？啊，四祖大师讲的嘛，道远非远。性海非遥，但向极求，莫求莫从他迷，迷即不得，得亦非真。啊，修道的人，修大乘法门的人，千万要记住啊，求法不是向外求的啊，但向己求。为什么向己向自己求呢？因为自己什么法都有，哎，法界一切法都具足，这个在经中讲呢，就是叫做从一微尘出大千经卷。这个一微尘指什么东西呢？一微尘的是看不到的那么点东西啊，就是我们指我们众生的这一念妄想心，这叫做微尘啊。在生死中求实相位，这个叫做原教的启示，而不是我们托钵弄个大钵，都不干去化饭去啊，那个是资助你的舍身的啊，你要资助你的法身，那就是与生死求实相。大烦恼即菩提，菩提跟烦恼他们的关系，这个烦恼是苦的因啊，有苦的因就感苦的果，这苦的因苦果都是乐法啊。怎么样子破这个乐法呢？要通达啊，要大烦恼通达啊。通达怎么通达？觉悟了，理解了，说烦恼这个性就是菩提性，大烦恼即菩提，这个叫做破乐。破乐怎么破法的啊？ 就这么破的啊。要是通达就是了悟了，觉悟了，烦恼即是菩提。是这样的。魔界即是佛界。所以那个八相成道有两种，一个是小乘八相成道，一个是大乘八相成道。大相八道成八相成道呢，怎么得降魔的啊？小乘八相成道呢，没有住胎的，有这个区别。为什么大乘佛道他不讲降魔呢？了魔即佛，魔就是佛啊。什么叫个魔啊？妄想心就是魔。你说我不要这个妄想心了，那什么就成佛啊？啊，了魔即佛。妄想心嘛，众生心不是跟佛心的不是一样吗？一如无二如吗？这叫做，这是原教义的一种啊，这个啊，这个不魔起誓啊，破讷，这个三种意思。我们从这个文中呢可以理解到这个教理的深浅啊，我们将来的这个你像收持法华经啊，将来这个法华经的归处什么地方，这个都是我们的归处啊，处处有我们的归处。这法华经啊，从一开始如是我闻，如是两个字就是我们的归处啊，十方诸佛都归在这个地方，从头到尾都在这个地方，还找归处，到什么地方去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是你的归处。到哪里找这归处去啊？你跑多远了？还是东边是你的归处，西边是你的归处啊？啊，当下就是的嘛。本记着本等涅槃山顶，于无名持乃父母戒业妻子别出坟断便一家有九处五住何乐不破，护真法喜如是如迷更无所惜，师兄道道共施波罗蜜摄众生皆。你看这地方讲啊，教中讲这个持戒，戒呢，我们所受的戒，说比丘有250戒，这比丘尼说是有300戒啊，也不需要多少戒啊，反正比我们多一点啊，那还有沙弥戒啊，有不得戒，有戒，这个修道的人啊，就有道。这道高了，正的道高了，我们还有定，这个定呢也有深浅，比如四禅八定也是定啊，挪切大定也是定。有了道，有了定以后呢，它能够任运持戒。这个持戒啊，不是像我们的就是牲口持戒啊，哦，有时候要有过午不食叫持戒啊，那个持戒啊，那蛮吃力的，蛮吃力。你看看出国的圣人，他走路，他离开地，他就不杀生啊，那叫什么戒呢？那叫做道共戒，这正出国道了，入定的人也能持戒呢。你看我这都入了定了，身口意都不动了，拿什么东西造业啊？而且这个戒呢，包括嘛有五品三句，三句戒，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都是戒，不是说我们就是250条戒就是戒啊，300条戒就是戒啊，摄善法戒，诸乐莫作。众善奉请，起心动念都犯戒，起心动念都犯戒啊！要是讲究究竟持戒呢， 只有一个人能够持这个境界，那就是佛。啊，唯佛一人持境界，愚人皆名破戒者，那个境界就高了。啊，你想想看，设善法界，如果你这个出家的人，啊，众诸那莫作，诸那莫作仅仅乎，那叫做止善。啊，不做，我不做坏事情了。不做坏事有什么功德呢？要众善的奉行才有功德啊，这叫做行善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做不到，那就是破戒的啊。这叫做设善法界，一切善法都要做啊。所以什么以生善未生善令生长，以生善令成熟啊啊，修三十七道品就是这么修得来的。自利利他都要做如是想啊，设律一戒，律一样，就是我们这个所谓戒律上啊，无这个大小乘戒，这是佛所制定的，那都要持啊。还有一种戒呢，就是饶益有情戒，如果你要不发菩萨心，不度一切众生，那都是破戒的，嗯，都是破戒的。《梵网经》中讲叫做孝名为戒，什么叫个戒啊？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就是戒嘛。嗯，啊，有一个老师傅收个徒弟，不听师傅的话，师傅生烦恼了。他说：“你不听师傅的话，你怎么修都修不成佛。”啊，那他犯戒啊，犯戒的人怎么能成佛呢？嗯，啊，所以这个太虚大师讲啊。哎，养子为佛陀，修行在人个，孝顺父母师生三宝，那个《梵网经》佛说的，那是戒，在我们出家人讲就是戒律。嗯，你说不孝顺父母，你这个能成佛啊？啊，嗯，啊，饶益有情戒，要发菩萨心，度一切众生。嗯，说我们一天到晚的。时时刻刻每一尊佛事都要发愿的啊，就是我们每一天讲经下来唱个回向偈子都是饶益有情的啊，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啊，那不是老花念经有口无心不行的啊，都要辅助史实点点滴滴去做啊。这个讲的这个持中道道功施波罗蜜摄众生戒啊，魔戒降伏啊啊，持这个戒呢，这叫做破讷啊。魔戒降伏即是佛戒，堪任称誉，本地功德久已成就，为调伏众生，即是五位比丘。嗯，就按照这个本戒来讲，这个有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记中呢，作为影响众啊，也可以说是长随众啊。实际上，这本来呢。那是本地久远了啊，本地功德久已成就。观心是者，观一心，观一念心，静若虚空，不为二边至高所碍，平等大会，无住，即名出家。这个比丘都是出家中啊，这个出家。这个出家嘛，也有几种出家：身出家、心不出家、心出家、身不出家、身心俱出家、身心俱不出家，有四种出家。这个出家呢，也要，每个人呢都要自己留心注意。我既然出了家了，慈亲格奈。 舍醋出家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还是有因有果，从哪一方面来说，既然出了家了，那就要认真的发道心，身心都要出家，有些人呢，身是出了家了，心呢挂在两头，一下子我要探亲，一下子我要家里去看看，这个也是个也是个美中不足啊，与大比丘众啊，这个众字，不看这一大比丘众，众者是梵语僧伽，这个僧伽嘛，我们这僧人僧伽这称为众，此方们和合众，四个人得道才名为僧，僧就是和合僧啊，这是一个团体，这些呢，既然叫和合，和合就是漏合统居啊，生口意借见地啊，生和同住啊，口和五争，意和同悦啊，戒和统修，见和通解，利和统均，有这个四合。特别是我们在禅堂里想啊，这个禅堂都是想称佛做祖的人，称佛做祖的人那还刚刚吵架，那是不相宜的啊，说我们今天还有这种事情，这个不相宜啊，大家人家在家人和气生财，那不和气能生财吗？做生意做买卖那不也不和气就刮舌本啊，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叫和气生道啊，身安心安，我这个才能够用功办道，四个人合在一道才能成为僧，这个能成为僧，是合无别众，是法合无别理啊，无别众，你看看底下的前250人呢，都是阿罗汉，法合无别理啊，这个阿罗汉所证得的法，就是真谛之理，都是一个理啊。佛常与前250人，1250人，大迦舍、优罗频罗迦舍、切迦舍、罗提迦舍，一共是1000人。大迦舍、优罗频罗迦舍500弟子，罗提迦舍有200弟子，优罗频罗迦舍，一共他们是优罗频罗迦，优罗频罗迦舍有500弟子，罗提迦舍有250个弟子，切迦舍有250个弟子，后来呢都被佛教化了，原来都是外道，都是婆罗门，这个就有1000啊。另外呢，就是舍利弗、目犍连他们出家以后呢，从佛出家以后呢，每一个人带了100弟子，这就有1200。另外还有一个50个呢，那是50宗子出家的，1250人众。这个1250人众称为常随众，经常跟着佛在一道的，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既然成了道了，你老跟着佛做什么事情呢？佛给我病治好了，我感谢佛的恩德啊，说我经常跟着佛就是我医生把我这病治好了，我跟着医生呢，我这人来了，我看到医生好啊，你们都有病都来看呐、就这么显一德的啊。诸经或多或少，这个诸经这个常随众啊，有多有少不一定啊。大智论中讲，这个僧有四种：不以净命名破戒僧，不写法律叫个愚痴僧啊，五方便名为惭愧僧啊，苦法忍去名为真实僧。这个呢，这个僧呢，这是要这个 释教来讲的啊。若依释教者，持上立偏远五位座，坐同文人，今正是原教中正信也，是正信的啊。本记者本与实相离合，又与法界众生机缘合，而即为伴自事理之生，立五位中引住众生。观心者，初学中观，入详四位，即为发真禅第一天，愧住圣人，即是有修僧。观慧若发即真实生，若一词者即前两生，不以观行名为破戒生，不解观相叫个愚痴生。举类就是举这个1250那个这个大类呢，上来嘛就介绍在这个地方。数呢就是有12000人。这个看来这个前来呢就是法华经前来一直到方便品，这个文都很重要的啊，希望大家认真的理解啊。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场，这个呢，这个有人要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传的传记呢，把这个呢你们自己抄一份还给我啊，我将来这个法华经还要讲，只要我能够活到啊，再讲个3遍5遍都没关系的啊，做参考。那下面今天还有人，我看有客人在这里，上来讲经致辞，向下文场附带来做。